你不用满嘴胡说八道，快点拉家伙动手。张天杰说到这儿，把拂尘啪往旁边一甩，交给小老道，然后一闪身把长大的道服脱掉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锦带子登云鞋，探背绑长哒哒哒哒，拽出七星丧门剑，刷刷练了两招，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，姓王的你过来。王爱云一皱眉呀，一看张天杰比当年还驴的多呀，这家怎么这么不讲理。中侠燕荣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师兄您这人哪儿都好，怎么能对牛弹琴呢？你跟他说这么些好话，他能听得进去吗？他不是人呢，把他交给小弟。说完了，甩掉英雄场，摁崩簧，推雁翅，苍狼拽出红毛宝刀，可这把刀我都出了号了，跟小扎刀差不多少，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的宝家伙。钟侠把空刀鞘往腰带子上一掖，套好挽手，往前一跟步，张天杰行走招刀，唰，斜肩铲背就是一下。张天杰绕步斜身往旁边一闪，用丧门剑一压刀背儿，咔嘞，紧跟着使了个白鹤展翅，宝剑直奔钟侠燕荣的梗嗓。钟侠往下一哈头，宝剑走空了。张天杰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个薄草寻蛇，招，宝剑又回来了。钟侠往下一低头，宝剑走空，老侠可刀走下盘，削他的双腿。张天杰使了个旱地拔葱，往空中一纵，就这样二人一来一往，在山门前就站在一处。徐芳啊，在旁边看热闹。徐芳那么一看，钟侠燕荣真有两下子，这把红毛宝刀是风雨不透啊，舞动的跟刀山相似。可再看张天杰更不善了，徐芳还发现这老道比过去长了能耐了，要看这本领，钟侠未必赢得了人家。徐芳心着急，转回身来到王爱云面前，师伯，你们怎么还看热闹啊？如今时间紧迫，咱们大伙一块上得了，不然的话还赢不了他。一句话点醒了大伙，一听徐芳说的可真有道理。是啊，什么叫君子战，哪叫小人战呢？把他抓住是主要的。各位老英雄各拉家伙，嚓嚓嚓嚓嚓，往上一纵，把张天杰给包围了。小英雄田启超摆刀也上来了。哎呦，把张天杰气得直念佛啊，心说徐芳啊，如果我还能活着，我要把你逮着，我绝不能轻饶了你啊，你哪有这么损的？可他着急有什么办法呀？一个人力比五个高人，累得他道观也歪了，汗也湿透了前心了，虚虚带喘呐。但是张天杰咬定牙关，至死不降，泼出这条命去了。您别看五个人打他，说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抓住，那也不那么容易的。徐芳一看，既然把张天杰给站住了，自己的身子就可以撤出来了，心说得喽，我到里边救燕王去吧。 省寨人在人家掌握之中啊。想着这徐芳喊了一声：“师伯，你们先打仗，我到庙里溜达溜达。” 是。 他进了九天观了，那小老道哪个敢拦他呀？吓得呼啦朝左右一闪，徐芳晃双棒，看个小老道钻厕所去了，伸手拎耳朵，他把他拽出来了：“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五粮夫，五粮夫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绝不要你的命。小师傅，能不能告诉我，抓的那几个人押到哪儿了？”“ 在后院。”“ 好嘞，麻烦你头前引路啊！来来来，给我领个道。” 小老道不敢不听啊，抖一耳站在前面引路，把徐芳就领到第三层殿的跨院。 这跨院方砖铺地，一拉溜三间房子，再看房门紧锁，小老道用手一指：“都在这儿压着啊，真在这儿吗？要错了你要我的命。”“好嘞，走你的吧。”徐芳一撒手，这小老道滋灵走了。哎呀，徐芳这心就一动，心说他不是糊弄我呀，不然的话跑的怎么那么惊慌呢？可又一想也背不住，他怕我伤他的命，焉能跑得不快呢？哎，别多想了，救人要紧。徐芳在院就喊：“屋里的听着，燕王千岁在这儿吗？于狗在屋吗？”屋里真有人回答了，于狗的声音：“ 师叔，我们都在这儿呢，快来救我们！殿下呢？也在这儿呢。” 徐芳这心才放下，迈步上了台阶。他一看是象鼻子大锁，他把铁棒槌抡起来，对准这锁头，啪啦啪啦，最后把锁头给砸落了。他用脚尖一蹬这门，吱，门户开放。徐芳往里头一看，这心放下了，原来这几个人都在，紧对着门埋着一溜庄子，都在那上捆着呢。中间的四殿下驻地，上吹手鱼狗，下吹手连灯，还有那几个人：“ 王驾千岁，臣迟来一步，恕罪恕罪，我这就救你们。” 他把冰铁棒背到后头，迈步进了屋里。总共离着不到两丈远，这就是徐芳大意了。他光顾救人了，没注意脚底下。咱们说过，张天杰布置了天罗地网，这一句话都概括了，感情这地底下有埋伏。徐芳刚走的地当央，就觉着脚底下一软，他心里就一翻个，再想躲就来不及了。闹了半天踩到翻板上的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嘎吱嘎吱嘎吱，翻板一转个，小矬子徐芳大头朝下就摔进去，可把徐芳吓坏，心脏紧缩，他把眼一闭，牙关一咬，完了，使了个双手虎抱头，元宝壳的跟头往下摔，这都是练过的。但凡绿林人一旦遇上危险怎么办呢？就采取这种办法，双手护住后脑勺，胳膊肘护住花盖穴，两腿往上一拳护住小肚子，两个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部。您怎么看怎么像个元宝，同样挨摔，这样摔能减轻一些。 与此同时，徐芳的脑袋像闪电一样，心想这坑底下是什么？如果是尖刀，是朱签，我这命就完了，非把我穿了蛤蟆不可。最好是个净坑，真要摔一下还无所谓。他正想着，砰，到底儿了。真叫他猜对了，真是个净坑。所谓净坑，也不是说什么玩意也没有，里头铺的是白灰，这白灰足有40多厚，拿细箩都箩过来，那面是非常细呀。你想想，100来斤个大活人往上一砸，这白灰噗，这要飞起来，呛人也能呛死，把徐芳呛得咔咔咔咔咔咔，顺着嗓子眼和鼻子往外流血。徐芳心里头想：哎呀，我这人一辈子也办不了大事儿啊！眼看大功告成，又出了这么件事儿，不但救不了千岁，我的小命也搭上了。这回可没人救我了，谁能知道我掉到这儿？徐芳正在着急，这翻板滋溜一声又开了，在外边有人说话：别着急，我来救你。这个人说话之间把飞抓百炼锁扔下来了。你看这个东西啊，前头有5个钩，就好像人的一只手似的，炼的是5斤的，非常结实。正好在徐芳的眼前，小矬子用手一划了，划了，把百炼锁抓住，上面的人没费劲就把他提溜上去了。要说这徐芳真没出息，别看那么大岁数了，上秤腰腰也就70来斤，这人拎他比那烧鸡沉不多少。哎呀，道上的徐芳这个惨呐，浑身上下跟白面裹的似的，顺着眼睛哗哗往外淌眼泪。这人赶紧把徐芳拎到院里头，招呼人提着2桶水，哗哗，连脑袋带屁股一浇，把这白灰给他冲下去。又有人给他准备一盆净水让他洗脸。徐芳还纳闷，不知道是谁。等漱了漱口，把脸都洗干净，这才把眼睁开。他一看呢，啊，认识。就是本庙9天观的观主，静修居士。他心里纳闷，这静修不是张天杰的人吗？他怎么救我呢？实指徐芳不了解内情。咱们前文书简单的说过，静修居士是好人，只是因为自己也是个老道，张天杰也是个老道，又是个老大辈，不敢得罪他。准说他发自内心非要反对燕王，要得多少疆土，想要造反搞什么名堂，他连半点都没有。现在他一看呢，事情太严重了，越聚英雄越多，早晚是一场大祸。为了把9天观保住，为了洗清自己的清白，他冒着危险把徐芳给救了。静修居士就解释啊：徐将军，你可别误会，咱是一家人，我不单救了你，我还要解救4殿下。是啊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善哉善哉，无量佛呀，弥陀佛，您真是菩萨的心肠，快快快。这静修居士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张天杰不在，要在眼前吓死他也不敢。 跟徐芳到了里边指挥小老道把四殿下朱棣、老头子连登、车老板还有那俩徒弟全给放起来了，在小李间屋把鱼稿也给放出来。徐芳一看呢，这帮人还都没受什么伤损，心里头挺高兴，大家活动活动筋骨。静修居士吩咐一声，快离开此处，快躲一躲。徐芳说，甭怕，现在咱外边有人，亮张天杰他也不敢发威。荣等众人赶到山门这儿一看，打得正在激烈。张天杰这个家伙真长着能耐了，掌中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，一个人力敌五人，就打了这么半天没把他扑了躺下。当然呢，张天杰把拉屎的劲儿都使出来，他不拼命也不行了，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。他准知道自己要一失败前功尽弃，他玩了命了。正这时候徐芳众人出来了，小矬子徐芳为了故意气他，张天杰，你回头瞅一眼，这是谁？我们的人都得救了，看你还往哪儿跑。于老这阵把和善把门刀也找着了，对，好杂毛而往哪里走，晃大刀也加入战群。张天杰头眼这么一看，哎呦了一声，完喽，前功尽弃喽。张天杰一琢磨，我呀快点溜之乎，要晚了把我这命都搭上了，现在吃亏就吃到身边没有帮手，等将来我把人都搬齐了，咱们再算这笔总账。他能走得了吗？哎，走得了。张天杰这小子有特殊的手段呢，虚晃一宝剑，唰，在百宝囊中一伸手，拽出一种暗器，十二个大钱儿。他这大钱儿比那烧饼小不了多少，看外表呢，跟普通花那钱差不多，就是比那个儿大，比那分量沉的多。转圈都是肉，内行人明白这种东西叫金钱镖。张天杰打这玩意儿可厉害啊，他把这一摞托在掌心，用眼睛一看，南侠王爱云那儿过不去，中侠燕荣那儿，剑侠吴真那儿，千里追风侠狄恒那全都过不去，唯独一个缺口就是田启超和于镐这儿。他们两个人年轻没有经验，张天杰使了个声东击西，表面上猛扑王爱云，啪啪啪就几剑，冷不丁一转身奔田启超于镐来了。众人这一追他，他一抖手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十二只金钱镖全扔出来。剑侠吴真就喊了一声，低头小心暗器。众人哗往地下一趴，给张天杰制造了逃跑的机会。这家打电不凝神，三晃两晃跑到山坡了，背后是一片密林。张天杰一笑，哈哈哈哈，你们听着，祖师爷走了，